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川，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电影学院2018年度艺术类本科高职招生考试昨天开始，今年有45000多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比去年增长 18.17%， 再创历史新高。来听报道。 我现在是在表演学院考场外，刚才了解了一下，一些学生是兼报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一些高校，所以呢，从一个多星期前开始到现在这段期间，对于考生们来说都非常的紧张。那现在呢，第一批考生已经考完出来了。在今年表演本科录取是50人，比去年减少了25人，但是呢，在录取人数减少的一个情况下，表演学院报考人数却是比去年增长了13.69%。 然后怎么样考的？ 北电就是碰运气吧，其他我过了几亿重大国戏都过了， 结果不重要， 来考过就满足了。 除了表演专业以外，新兴幕后专业同样受到考生青睐。影视技术系影视摄影与制作的录取难度在23个校考专业招考方向当中排名升到了第7位。而从数据来看呢，戏剧影视导演超越了表演，成为了今年录取难度最高的专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而今年新增的4个专业情况如何？我们来有请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介绍一下。 电影是明星的艺术，更是导演的艺术，所以导演专业能够有今天好的生源，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电影带来的红利，我们要未雨绸缪，因为今年招的学生实际上是4年以后要走向市场，要服务社会的。比如说作曲音乐是电影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优秀的电影音乐有的时候会热泪盈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3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将再登北京喜剧院，迎来3轮热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赵岭和王文杰将扮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作品。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佳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下午的本市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零星小雪或者是雨夹雪，量比较小。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7级，天气呢逐渐转晴，扩散条件好转，但是局地呢可能会伴有扬沙。市气象台16点3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 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又是一年艺考最受关注的时候，这几天中戏、中传、上戏、北电陆续开始考试。梳理这几大院校的报名人数，我们发现2018年的艺考仍然是高温不降，00后们也逐渐成为了艺考的主力军。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特别邀请到演员王聪、史超，听听他们二位对于艺考的看法，并且分享他们演艺之路上的精彩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觉得今天晚上最幸福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谁呀？ 赵爽。 哦， 因为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有3位大帅哥陪着你一块儿。 不是，找着两位，那第三位是谁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就是我吗？你真的抬眼看一眼我， 我感觉眼前 我不够帅吗？ 模糊，真的。 我告诉你，刚才来节目的时候，之前聊天，两位嘉宾都已经把我误认为00后了，啊，是这意思吗？你看是这意思吧？ 天啊，这回我觉得得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嘉宾， 对对、 啊，然后再介绍一位医生给他们治眼睛， 好好的点点他们的名儿哈，他们分别是谁呢？ 哎，我们先来请出啊，今天哎这两位呢，就是大家如果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能会看到哟，我经常在电视上面会看到他们哈。 啊，对呀。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演员王聪，欢迎王聪。 87.6的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聪。 嗯，我们再来请出演员史超，欢迎史超。 大家好，我是史超，给大家拜个年。 嗯，对，十五里的都算年哈。 2月2嘛。 2月2龙抬头之前都算年， 都算年。 哎呦呵，那您这时间更长。 没事没事，出了2月2给2019年拜个早年。 我天，还300多天呢，是吗？我说大家通过我们北京时间，包括一直播来这个观看我们现场直播的朋友啊，别看两位帅哥刚刚这个打招呼问候的时候一本正经的啊，正襟危坐的，特别的这个不善。怎么讲言辞啊，对对对，不善这个开玩笑的感觉，但其实他们俩里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经常插科打诨的。 对 对，所以我告诉你，今天接下来一个小时，谁不给对方挖坑，谁就吃亏， 谁就自个儿跳。 对，哎，你说我这样搅局好吗？ 可以的，可以的。 我刚才听你说，哎呦，你别看他现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那么正经，我还以为说，哎，这个私底下他们两个呀都没那么正经。 你俩说相声的吗？我根本插不上嘴。 真的，来， 咱们听就行 了。剩下一个小时时间就交给二位了啊。 可以， 没有没有，还是你们领导。 嗨，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主题哈，一起来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正在进行时当中的艺考。 对。 那刚才我们资讯不是也说了吗？哎呦。这个参与的人数又创新高了， 嗯， 哪儿，比如说中传呀，还是中戏呀，北电呀，就是乌泱乌泱全是考生啊。大家好像这两年特别看重艺考， 很多的高考生恨不能自己喜欢的专业都放弃了，就一门心思比如说想当演员，想当导演，想当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主持人。你说这什么情况啊？ 我觉得这个艺考来讲的话，我觉得王聪他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艺考。 别， 我也 没有参加过艺考，但是依然是很优秀的演员，对吧？ 对， 自学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你看，一个参加过艺考的和一个没有参加过艺考的两个演员坐在直播间，对吧？给听众朋友们讲讲这个艺考路和没有艺考路，同样是两条路，但是在演艺圈里面，作为演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依然是 还不错的。 对呀、就应了那句老话嘛，条条大路通罗马呀，就这意思。 还真是参加过艺考的主持人跟没有参加过艺考的主持人 就是我们俩 然后发现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呀、都干着主持这个行当啊。先问王二位吧，一个算作是也不能算是题外话，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自己身上哎呦这艺术细胞哎层层的往外冒哎，就想当个演员，就觉得表演特好，肯定不是艺考之前了，肯定之前再往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吧。 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打个比方就拿我来说，我先讲讲艺考的路子 可以 讲讲艺考的。 其实我也参加过艺考， 没考上呗。 但是我那个艺考吧，我当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学员班。 哦， 那是在18年前了已经是、 那行了，老年人。 然后 您跟高龄差不多、 我那个报考的人啊，也最少也 朱茵场， 对，朱茵场当时朱茵场的时候最少也有小10万人吧。 哇， 真的啊，不到10万人应该是。 当年很辉煌。 对， 当年不到10万人， 其实就 5000多人报考。 对，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看《还珠格格》那个年代哈、就正好那时候磊哥可能也快艺考了哈，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这个磊哥经历这个可能艺考的年纪，但那个时候好像大家没有那么了解艺术院校 啊。当然了，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说赵薇老师是什么北电的啊？什么？好多人说北电是。 哪里呀、 北京邮电大学。 哎，是做邮电的还是做这个什么 电力的？ 电力就不知道。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那个印象当中对这个概念特少。 对。所以可见当年哈，18年前参与这个朱茵场的这个当时这个考试也算是艺考了， 对， 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也众多。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好像我觉得跟现在的艺考相比，应该比较简单一些吧。 我们那个班最后招生是21人 哦， 21人。当时教我们老师现在有一个张良老师，可能你们不太知道，还有一个莫子江，就我的金发，对，全是老演员。 对， 老艺术家了。 所以二位也聊聊吧，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有艺术细胞，然后可以去做这个艺术类的考生呢？ 刚才我打断你了，你继续。 没有，其实没有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如果真讲自己心路历程的话，我小时候是学音乐。 哦， 因为我妈妈是声乐老师。 哦， 然后她在大学她是声乐学院的教授嘛。然后从小也是老是受这些耳目共染的熏陶嘛。 对，到现在唱歌还是五音不全的。 啊， 我偶尔能跑回调上。 我天呀，这功夫深 了。那你信吗？然后小的时候一直其实是在学音乐，学什么？学大提琴。 可难可难， 特别帅了。 但是没办法，其实说实话是因为，唉，小时候学习不好嘛。其实我相信，包括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考这个艺术类的院校，我不知道啊。实话实说，我们那会儿，我04年、99年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我们那会儿说要考艺术类院校的时候，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哎，你是不是学习不好啊？然后文化课是不是不是很优秀？所以你要走艺考这条捷径。当时觉得这是一条捷径。 因为是要提前招生的， 对，然后呢，又觉得自己又没有什么专长，可能数理化呀、史地政啊学的又不是很好，那以后怎么办呢？要为以后的前途要担忧啊。那以后不能说人家都上大学了，你自己都没有。当时真的是一个这种很比较偏激的想法，但是后来呢，很有意思，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妈妈就找我谈话，说儿子你其实也老大不小了，对吧？你说你不能，你学习呢成绩又不是很优异，然后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以后的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其实那会儿还小嘛，说那怎么办？你没有这个概念，很模糊。然后那会儿又是很叛逆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妈就给了我一条建议，说你学音乐吧，其实大提琴是一个相对于冷门的一个这么一个音乐的一个职业行那个乐器嘛。你像也就马友友比较出名，再有咱们还是华裔吧。 对，华裔。 你说拉大提考大学，然后到交响乐团做就。就是说实话，你说混得最好，你坐着首席大提琴， 可能那你想不想这样的生活？那我说我不想要，那我还是那会儿还是年少嘛。然后我妈妈就建议说，你这样吧，儿子，中央戏剧学院当年有一个考前的一个培训班，我们叫考前辅导班，也叫预科班。 嗯嗯， 说你去中戏吧。嗯，当时我就， 但你之前听说过中戏吗？ 就是因为没有， 哦， 我根本不知道中戏是个什么地方。我说妈，你别闹了，你是教唱歌，我为什么说我妈妈是教唱歌？嗯，我说你教唱歌的，我也不会唱戏啊。 你以为是戏曲学院是吗？ 以为是唱戏的地方。 哦， 戏剧和戏曲是两个学校。 对，我根本我完全没有概念。嗯，真的是没有概念。我以为是因为我学习不好，我表现我不乖，我妈妈要送我去唱戏，让我让我。 关键这种智商的还能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你说哎呀， 哎，这个坑挖的好。嗯， 哎呀，我觉得是可以的。 不不不不不，智商高的是不是都没考上？ 像我这种智商高的不用考的。 然后就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然后就来到北京了，只身一人。那年我17岁， 等于是提前一年要上这个预科班。 对，你要上这个预科班，你要先去，哦，上预科班呢，你可以跟中戏的老师啊，包括准备即将艺考的这些同学们见见面，是互相交流交流，学习学习，包括在专业方面老师发掘你，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 嗯， 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优势吧。 嗯， 然后于是乎呢，就只身一人就来到北京了。来到北京以后，现在都记得当时我上预科班的时候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成人教育学院，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学院已经没啊，在不在我不知道了。 现在跟着一起转了吧，转成那个高 职，因为中戏后来已经改了很多，又是成教，又是， 嗯， 当时我是在成人，在新发地那边，我记得特别清楚。哦，然后第一次经历住校，第一次经历去那个集体生活， 嗯， 然后第一次跟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吃喝拉撒睡啊，上学每天上课啊，跟老师们交流啊，全都是第一次。包括老师让你说你去站在那儿，念一个台词，表演个小品，唱首歌。 什么叫台词？什么叫小品？ 对，什么都不知道，哦，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接触。 不是你智商不够，你这个， 等会儿我跟你说，智商不够可以用情商来补嘛，对不对？当时其实说实话，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当时， 哎呀，我觉得你家也挺苦的，没电视，看不着什么台词，什么是小品都不知道是吗？ 从哪找这么个演员段插科打诨？然后当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Oh. 我现在依稀记得当时我预科班的老师叫刘国平老师，中央戏剧学院的刘国平老师，当时上了有三个月的预科班嘛，然后老师也跟我说孩子你条件还可以，你可以试一试，不妨试一试。其实当时 这不是颁奖晚会啊，不用感谢任何人家。 不不不，这是恩师嘛，老师一定是要 那我也感谢一下我的恩师。 借着这个机会想说一说。 嗯， 然后三个月之后就是艺考了，就是其实每年，你看一到，我现在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想，哎，过完年各大院校又要招生了。 对， 因为也是那么经历过来的嘛。 对， 然后那会儿就是其实我觉得艺考的时候我特别，所以现在艺考的孩子们，我想送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回去好好孝敬爸爸妈妈吧。每次艺考的时候父母在学校门口等着你们的那个场景，我现在都挥之不去。 哎，那你说说你之前艺考的时候那些经历啊，比如说你考就是一试二试三试嘛。 对啊，我现在我其实就是，哎呀，其实讲讲 吧，还记得吗当时的一些细节？ 我相信我这一辈子 30年前的事了是吧？ 40年前， 老艺术家了， 就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觉得下次节目他俩互删微信了， 那没 有，肯定是已经直接拉黑了。 没有，他还欠我钱呢。 很忐忑，真的是很忐忑。一试的时候，他分三试，我相信现在考学的同学们。那个小姐姐们小哥哥们你们肯定都知道，一是二是三是要过五关斩六过三关 啊， 一是看完考完之后回去等消息，某年某月某日来学校看榜， 嗯， 有没有二试？ 现在都不用看榜了，现在 我们那会儿是要 通知。 对呀，啊，我们要来到，再来到学校，所有人围在那个榜单那块儿。 那时候榜单还是考号，你知道吗？ 对，考号， 你要对你那个准考证的号。 我现在都记得我的考号 多少？ 401948。 哇，几辈子一定的。 因为每次上台考试的时候，你到了那儿，老师坐在下面，然后一个一个上去，然后首先你要报你自己的考号，而不是报你的姓名。 嗯， 各位老师好，我是401948号考生，我是谁谁谁谁谁。 怎么感觉像做特？特工工作， 对，我感觉在是吧？那些《监狱风云》里面是出现的，你只是个代号而已。 其实考完一试以后，当时就挺忐忑的。 一试考什么了呀？ 台词。其实一试很简单，就是上台，讲个小故事， 看形象 嘛。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个寓言片段， 嗯， 可以准备一段散文、 嗯、 诗歌， 嗯， 就都可以。短的微小说都可以，然后上去。看看，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印象，你刚才那个说的对，就是给老师的第一印象。 然后呢，二是就是声乐，好像没有表演啊，叫声乐和台词。就一式是台词，二式是声乐台词，三式是声乐台词表演，好，没有声乐台词跟表演，就是主要是看表演。 对，表演 嘛，即兴小品嘛， 命题，命题小品，老师会给你个题目，然后让你在五分钟之内讲，他给你一个命题小品，比如说 集体，大家集体去演的， 比如说就是看榜，就是给你个命题，就是看榜。你想想你怎么去演，然后你可以跟三师里面的同学们一块儿，考生们一块儿搭档 配合， 然后把这。 如果现在让你，比如来演一下那看榜，你来怎么演？ 嗯， 比如说所有人在一起。 我跟你说实话，是到今天我毕业十年了，有些东西不能演。 哎，不是，20年还是10年？你先告诉我是20年还是10年？ 我现在悟出一个道理来，很多东西你要去真的是亲身经历感受之后，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演的。 对， 所以你知道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考场真的有一个命题是看榜。 哦，对对， 就是很多其实，但是呢，进入三试的同学们，他们经历了一试跟二试的看榜的过程，所以他有这个感受。我相信他们演看榜的时候，就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了，就是已经，所以这个我 其实他就说白了就是那样的。你在考试的时候过程中，他是为了显示出，让老师关注到你。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还老师还是要看为什么我们上大学的第一节课叫观察生活练习，其实他是想看你这个孩子在平常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这种观察人物、观察生活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天赋。 咱俩不一样，我们是动物模拟开始的。 那没办法，那老师命题肯定是根据人的各个条件，我们是观察人物嘛。那你让你演动物，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动物植树嘛。 老师，我第一节课老师让我演的是人。 哎，但其实后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跟有一些这个中西北电老师我们聊天啊，他们说其实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在不在状态。就说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在表演什么呀，或者说我去设计一些情节哈，但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这些小考生们在不在状态，他看一眼就知道了。你说他适不适合干这个，其实他看一眼就知道了。 甚至说他会之前会看一些这个所有考生的照片，他直接看照片，他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这块料，是不是做演员的这块料。他看一眼照片，看一眼他的面相，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对， 这我觉得很厉害，这么多年老师总结出来的经验。 因为看的太多了嘛。 其实对，真的是这 看的太多了。 看的太多了。你像其实在中戏也好，电影学院也好，广院也好，各大上戏也好，这些表演类的艺术院校，很多老的老师，老的教授，白发苍苍的，倍儿精神，一个个的，你看他们眼神，其实我觉得你去观察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眼神里面真的是很犀利的。 对，上次是跟也是一位这个中戏毕业生，我们在聊，他说，你比如说我跟他交流哈，我说我上舞台之后我就建立不起信念感，就我就认为我就是不是在这儿的，或者说我建立不起那种信任感。他说真正的表演的这些小考生们哈，其实一上台他马上状态就是对的，马上就有信念感在那儿了，所以呢他觉得这些人其实是适合干这行的。 对 自信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会很多有不自信的时候。就是你要跟小孩演戏的话，你永远演不过小孩，因为他脑子里很单纯，想的没那么复杂的事儿。因为咱们现在想东西想太复杂了，所以说就开始在演戏了。 对，有这样 开始在演戏了。 对，其实演员其实为什么说，其实演员的性格思维方式越单纯越好，越简单越好，不要复杂。 那说了这么多呢，两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建议啊、忠告啊、经验的分享啊，给现在正在进行时当中的这些参加艺考的考生朋友们，就让他们别走冤枉路。 你这问题问的其实特别好，其实咱们现在聊的就是这个。刚才史超超哥也说了，说演员有的时候为什么要单纯、简单，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往往老师要的就是这个。 对， 其实很多考生误区在哪儿呢？老师要看我的表演了，要看我的台词了，要听我唱歌了，哎，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当时中戏老师，我的恩师郝荣老师跟我说过，其实各大院校要的这些考生们，要的学生，你是一张白纸，而不是说你是一篇很优秀的作文或者是论文拿过来，我们再去帮你修改，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给现在的师弟师妹们，或者是小弟弟妹妹一个建议，就是说，就像石超老师刚才说的，不要去有那么执着杂念， 执着 一定要想，就是我就是来考学的，那我唱这首歌，我就想 简简单单唱给你听，我说这段台词我就想简简单单的说给你听，我表演老师你让我演什么，那好，那我就按照我的固定的思维模式我去把它演了就可以了，不要去想我唱这首歌老师喜不喜欢呢， 嗯， 我说这段台词老师爱不爱听啊，我表演的老师对不对啊， 嗯， 那一定就完了， 一边唱着一边说着一边演着，我还得没事， 我还得在想 小眼神，我还得瞄着 瞄着，嗯，那你 其实 觉得 还是总结出来就七个字，真听真想真感受， 真听真 看 真感受， 对， 嗯， 就这样的 OK 了。 那刚才史山老师说其实自己也算是参加过艺考哈， 嗯， 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我建议其实老师第一眼看着我就喜欢我 哎呀人见人爱呀，大熊猫， 这就是演员的自信然后就你了就你了，这五千多人就你了，来来你来你来，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有，来上课。 哎，但有的时候很多艺术类的老师他会这样的，就他会特别喜欢某一类的学生或某个学生， 一面之缘，嗯，一眼就看中，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性情中人哈，比较感性，他觉得， 嗯， 哎呦这孩子真是做这个事儿的真是这块料， 嗯， 他就真的会有一些这样的表达。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不单单是性情中，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 嗯， 就是 职业判断 经验， 嗯， 他可能一打眼就知道你适不适合干这行， 嗯， 看他可能通过你的一段台词或者通过跟你的交谈跟你的一个相处，他就能认定判定，哎，你行不行， 嗯， 这个是很厉害的 演员 演员 ， 而且 靠演员。 有时候你还真不能不信这个邪，嗯，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得到的这个资源什么的挺好，但是其实他观众缘始终就是不好，大家也不认可他。但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演员扎堆的在一个班出现， 嗯， 然后都很出名，他们都是上上下下届的。 但是你想想，每年毕业的多少演员，他。他真真正正在剧组里拍戏的可能就那么 对 其实刚才咱们还聊这个问题， 嗯， 其实像我们那年超哥那年说是多少十万驻影场， 没有，我就说嗯，那个 报考人数 不是报考人数就五千多， 当年我考中戏的时候是两万， 我说不到十万吧，嗯， 不到十万， 那也不到十万 两万人才招，最后是 本科班一个班25个人招差不多40多，不到50人， 你想想两万人招40多个人， 嗯，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 到是04年， 04年 现在是18年了吧， 对， 我那是2000年， 嗯，我说的这个招收的，嗯，那个招生名额不包括高职和那个成教什么的，只是本科班， 因为我们那个 现在也是几百比一的比例， 我们，嗯，因为我们那是一年半毕业之后呢就开始，因为在驻影厂嘛，就跟着驻影厂所有的什么就开始跑龙套了，开始 哦， 就是当时我们拍在那个学员班的期间之内的话，我们就开始跑龙套了，开始 这有点像香港那什么无限艺人培训班， 哎，对，我们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 你们是一年半是吧？ 一年半， 我们是一般好像是学校一般，我们当年是允许你上到大学2年级的时候可以在外面拍拍戏啊，接接戏啊， 嗯， 其实真正学的话，嗯，我觉得就两年就够了。 两年 对， 基本的 就靠， 主要还是要，其实我就个人觉得演戏还是要实践， 要靠积累 、 嗯， 要靠实践， 嗯，没有也有靠的那个灵性的，比如说 史超的， 我不属于，我属于正儿八经学习的是吧， 对，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比如说关于艺考， 嗯， 那我再简单问一下，比如说那之前参与那些培训班什么，你觉得有用吗？ 嗯， 对于我这种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的肯定是有用，但是你知道当年跟我竞争，我们一块竞争去考试时候，人家好多是北舞什么， 就人家科班， 对，人家是学过跳唱歌， 啊，跳舞 的， 对，跳舞很多就考虑， 然后人家也有是人家从小就学过表演的 啊， 然后还有时候你像我这是属于就是完全是半路出家 啊， 就完全就3个月的那个预科班， 就沾了一个大提 琴，所以当时考试的时候我看着那帮帅哥美女，我就觉得完了，我这完了，这怎么办呢？ 没有，你个高在放着呢， 真的是， 但是幸运之神还是选择了你，对不对？ 我觉得是幸运，上帝上帝垂青于我， 我觉得我个人。因为那些像我闺女现在已经5岁了嘛，5岁了的话，我就不建议她是有什么各种班啊，就是表演班，我说别， 嗯， 对， 我说你爸爸就干这个的，咱不学这个行不行？ 嗯，咱培养点别的兴趣。 没有，还是让他多学文化。 是， 嗯， 文化比较积累多一点。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艺考的话题哈，我们请来了两位帅哥和大家继续分享。 嗯，那我们稍作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咱们接着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又是一年艺考最受关注的时候，这几天中戏、中传、上戏、北电陆续开始考试。梳理这几大院校的报名人数，我们发现2018年的艺考仍然是高温不降，00后们也逐渐成为了艺考的主力军。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特别邀请到演员王聪、史超，听听他们二位对于艺考的看法，并且分享他们演艺之路上的精彩故事。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帅哥演员，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艺考经历以及自己的演艺之路。 我们先来请出演员王聪，欢迎王聪。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聪。 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金陵十三钗》啊， 对， 然后还有这个去年也有热播的一些剧吧，《 绝命五四三》， 对对 对对，特别火， 对，特别火， 特别火。 一会儿继续来聊一聊哈，包括说这个艺考之路，就考上了，考上之后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就是这个话题就往后聊了啊。咱们再来， 只要待了10年， 10年。我们再来请出演员史超，欢迎史超老师。 大家好， 二狗。 这是在家待了20年。 哎呀，王聪是不是现在特别后悔把史超给带来了？整个一拆台的呀。 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的节目的氛围气氛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啊！ 对， 尬聊嘛，不就是？ 平时两人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互相拆台补台，互相拆台。 比这还狠。 是吗？ 比这还狠， 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很多年了，彼此之间互相都特别了解，而且关系也确实很好。我其实一直管他叫哥哥哥哥的，但是他一直没有个哥哥样。 因为我俩的照片 P 完之后特别像，你知道吗？ 哎 啊， 我长得没那么难看是吗？行了。 哎，但确实我觉得啊，可能很多学过艺术的朋友也知道，到了艺术院校或者说在这个艺术的一些圈子里面待着的时候哈，可能很多 朋友就特别，就口才特别好， 对， 永远这个话不落地儿，是吧？ 啊，我们主持人也有这毛病，不能把话落地儿，谁要没接起来，赶紧抓起来就说， 就受不了， 就 是、这个声音是空的，受不了， 从来没尬聊过。 我跟你说，超哥，主持人真的是厉害，我跟你说真的是厉害，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臭评，真的是臭评。但是真的是说，要是说这个口齿伶俐什么的，我们真的 我也不行。 我们是更贫，只是贫。 就好像那个我回家路上开着车，我放上导航，我那朋友问我，哎，你回家还开着导航？我说无聊，跟豆儿贫嘴，跟他， 跟导航 前方左转，不转。我就直走，咋的？ 好吧。 刚才咱们说了很多，比如说艺考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咱们不妨也聊一聊，在专业院校，比如说学习四年也好，两年也好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之内，有没有曾经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就觉得自己，哎，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我为什么要去做演员？我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会迷茫或者后悔，甚至有一些自我否定的阶段？ 太有了， 我觉得尤其当演员应该会时不时的又有这种想法出现。 我们当时超哥也知道，我们盛传一句话嘛，毕业等于失业嘛。 真是狠了。 因为其实真正说在完成了本科四年学业之后，能够顺顺利利的毕业之后有戏拍，有角色演，而还能演到好的戏，演到好的角色，是少之又少。这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所以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很矛盾，我其实特别想鼓励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准备考学的这些弟弟妹妹们，我希望你们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我希望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考上中戏也好，北电也好，广院也好，各大艺术院校，我都希望你们能够顺顺利利的考上。但是我又想跟你们说，我说想说的是这条路太难。 考上之后才 太难， 考上之后才是个开始，别以为考上之后就是自己成明星了。 考上之后都不算开始， 还是个刚刚开始。 我毕了业之后两三年没有戏拍啊，真的就像他不是开玩笑，我三年的时间几乎什么都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就是我突然发现，而且当时其实中戏毕业之后觉得自己就是有一段的浮躁期，这个浮躁期我自己总结过，我也想过，就是觉得好像，哎，我中戏毕业的，哎，我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艺术院校高等学府毕业的，我 不能去跑龙套是吧？ 有时候说当时说你要去跑组，什么叫跑组？我觉得我毕了业以后就有人来请我演戏， 我是男一。 对 对吧， 我是谁谁谁，我怎样，完全不是，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现实所击垮，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就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说那会儿朋友们，哎，走啊，从咱们一块儿去跑组建个组啊，见这个导演啊，去聊一聊，跑什么组啊，等着不就，有谁有戏找咱们来了。 那时候还有点傲劲儿， 对，当时特别那什么，我中戏的。真有这个时间， 还比较拽， 对，真的是觉得是，哎呦，后来三年我记得特别清楚，两年半不到三年嘛，我现在概括差不多三年时间，一部戏没有，就是没有人来找你演戏。我上学的时候还接到过这种小的实践呢，就去，然后呢就觉得我应该演主角啊，我应该演好角色啊，这我必须得是那个，不可能。我的第一份工作，毕了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进剧组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我的一个师姐，我就不说我师姐是谁了，给她做演员助理， 哎呀，好坎坷啊，经历。 那不是真的，真的， 其实很多的演员都有 都是这样。 对啊，但是当时你不做，你又不做，你要面，你是不是要得面临一个生存问题？毕了业之后，你想不想留在北京闯荡？我就很顺其自然的成为了所谓的北漂的那一波。北漂嘛，就是你要解决你吃饭的问题、温饱问题吧，你要解决你住的地方的。你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住，你没有经济来源，你不能一辈子都花爸爸妈妈给你的钱吧， 坑老子， 对不对？你不能说啊，我都二十啷当岁了，大学都毕业了，没有工作，没有戏拍，然后没有钱赚，然后一张嘴爸妈没钱了，给我钱。我觉得这个，而且还是男孩，大老爷们儿的， 太没面了。 三年也够不要脸的了。 没有，我说的这三年没戏拍，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没干，我是干了一些真正不是从事表演演员这个行业，演员助理。我还去学的跟人做买卖。真的，我的同学们那一段，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有一阵对我跟我失联，说，哎，从你毕了业之后怎么没动静了？说大家都说你去做买卖了，说你去干这个去干那个，确实是，但是我就当时不耻于跟他们联系。 我实话实说，你说因为毕了业之后，我有很多同学进了好的剧院，有了稳定的工作，接到好的戏，演了好的角色，我呢？我还在飘，我还不知道干嘛，我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那我还去同学们说一聚会，我其实真的是很不耻，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同学们去聚会，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大家坐在一起去聊什么。他们都在拍戏，都在从事自己热爱的这个行业。我自从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以后，我就真正的感觉到我爱上表演这个行业了。但是我毕了业之后，我没活看，我没戏拍，我没钱赚，我什么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办？那我还得生存，那我只能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只是还不够努力。还不够努力。 其实我觉得刚 要打击这些刚考生， 那就是说 也不是打击，真的，我觉得 我是想聊一点真心话吧。 对，就是王聪就把自己的这个真心话就跟所有的考生朋友，包括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说了出来，让他们能够怎么讲呢？再深思熟虑一番。 对， 就这个艺考其实并不是说我未来所有一切 光明大道， 对，我必须要通过这个独木桥，并不是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适合，你未来是不是想要真的去为自己的，因为作为一个演员，我们是称之为一个事业，而比如说我们想啊，我们去当个明星吧，我们去挣点钱，我们就走，并不是，我们是为了一个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你是不是要为了这个演员的这个事业而奋斗，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包括可能主持人行业也是这样的，一个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没有在从事本专业了。 对， 但是经常你会打开电视啊，什么晚会啊，然后可能听广播呀，你会听到自己同班同学的声音，看到他的身影，但是你可能已经改行了，虽然说改行有一些朋友有些同学也不错哈，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进了艺术院校之后毕了业就一定能从事本专业的。 对， 你像昨天我们有位嘉宾就很厉害嘛，九八播的，现在是知名影视公司老总，也挺好啊，对吧？啊，来，接下来其实呢，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也是为很多的朋友，尤其是考生，包括家长，来介绍一下。真的啊，作为一个演员，他们真的当了演员之后，成为了职业演员之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保持光鲜亮丽的形象在你们的面前，他们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艰辛，甚至是不为人知的一些痛苦，甚至是危险。所以我觉得也接下来聊一聊，就是二位在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难忘的戏、难忘的角色。 来，老艺术家， 老艺术家， 史超老师刚才拆了半天台啊。其实史超老师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作品， 是 包括之前我也一直在追的《麻雀》，从头看到尾的。还有我们很多熟知的这个作品当中，您都有很深入人心的这种角色哈。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角色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演员这个职业到底要经历一些什么。 其实演员说白了，身体都不是特别好。包括胃啊，就肠胃啊，经常性的就是吃饭没有时间，吃饭真的没有时间，而且就刚才我说的，在哈尔滨拍戏的时候，还没等吃饭呢，饭已经冻住了。 嘿， 冬天30多度，零下30度的这样的话，所以胃是一直不好的，而且我的胃药一直每天都吃着胃药，都吃着胃药，要不然就反酸，特别严重。 每天呀， 每天都反酸，现在是变得就是有点稍微有点厌食。有点厌食，就吃点东西，吃两口就饱了， 还是胃的不舒服。 对，胃不舒服，就这样的。 拍戏太不规律了，是吧？ 对， 因为一拍戏以后，整个 身体对就乱的， 时间全都 全是乱的，而且一拍通宵。第二天早起， 接着拍。 对，接着拍的话，这也是够辛苦的，说实话，而且还经常容易受伤。 对， 经常容易受伤。 刚才咱们说《麻雀》这部剧，好像就意外受伤了，是不是？ 不是，我在拍的是《烽火连城诀》的时候受伤。本身马上就要拍，那年是什么呢？拍《威亚》，佟威亚掉摔下来，肋骨骨折，但是肋骨骨折是特别疼的，真的特别疼。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不用自己不用替身，就能完成的自己完成，是。 真的是，此处我应该有掌声。 此处有掌声。 此处有掌声。 绑着那个腰封 啊！ 当时我还记得，我拍动作翻墙翻过去，翻回之后，那尾骨又骨折。 哎呦，俩地儿啊！ 俩地方，这两地方。那紧接着就开始要去《笑傲江湖》拍那个，就是这两天正在热播的《笑傲江湖》新《笑傲江湖》。本人让我演那个任我行，导演跟我说了，我说哎呀，我导演这个任我行吧。 爱谁行谁行，我真的不行了，浑身全是伤，我也飞不了了，这也打不了的， 太逗了。 那个肯定有威亚，那个是武功非常高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任我行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可能是。 很正常，这包括上一部戏左脚骨折，上上部戏第二个肋骨骨折，全都是。 就做演员的家常便饭是不是啊？感觉是。 这个因为你不可预见性。演员这个行业就是你不可预见性，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你又得去做这件事情。 对， 有的时候拍戏， 有的时候吧，其实真的是像史超刚才说的，说你替身，除非真的是，包括你像这成龙大哥他们都是都说倡导年轻演员、青年演员尽量能去自己做，去自己 完成， 不涉及到特别危险的动作，还是自己想自己去完成，因为替身拍出来的东西跟自己真正拍出来的东西还是有差别的。 对， 就包括之前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斯琴高娃老师，他就是对于表演艺术追求的非常的执着，他三次拍三次不同的这个上马的戏啊，骑马的戏，三次从马上摔下来，就等于是把现在他的腿整个摔的就不行了，所以他现在走路很难很难很难，很大的问题，天天拄着拐杖，所以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斯琴高娃老师呢，是 我觉得艺术家这三个字真的不是说随随便便能称之人家为。 就像我们还有就是拍这个战争戏的时候扎点， 扎点，这你要忘了真麻烦。 其实忘不了， 忘不了， 忘不了，就是怕那个扎点 会 先爆， 对他配合的问题， 对，有时候怕这样的 配合的问题，他你怕烟火师他会看着你， 嗯， 导演说预备开始，你跑，他这边摁。一旦说你跑完了，他摁下去了，或摁早了、摁晚了，或者摁完以后没反应，这其实紧张是在这个位置。 还有那弹道，还有弹道点，那弹道点是也很恐怖的。 哦， 我当时是这个被烧伤，那脸就是被烧伤，弹道点啪，这是， 哎呦， 就炸在脸上， 就扎在脸上了，扎在脸上之后，这整个就开始就花了，当时也不敢擦，全是因为全是灰啊，全是泥，脸全是灰，全是泥，也不敢擦，没办法，就是低下头以后拿酒精一点点一点点。点点点，把里面那个沙子给抠出来，所以现在就脸着只能这边脸。 不不不，我们现在目测看，左右都挺好的， 整的不错，整的不错， 很成功。 所以你说作为演员多难啊？ 太不容易了， 对吧？ 高危职业。 对，而且我看有一部戏，它里面要穿那个清朝的宫廷的服装。而且是冬天的那种宫廷服装，但当时拍摄的时候好像是30多度， 夏天， 基本上这种戏都是在横店40几度的高温下完成的。 对， 好多戏都是， 或者说是拍夏天的戏，然后穿的非常单薄，但其实是零下 反季度拍嘛， 十几度20度。 没有，我现在在北京拍这个戏就是这样的，拍夏天的戏，一直穿的是很单薄，一身很单薄，那没人拍完一条赶紧披上，缓会儿缓会儿，真的很冷。其实你要看到穿很单薄的情况拍的话，真的特别冷。 那还有演出很热的感觉是吗？ 演出不冷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的， 你这要求太高了。 哎，因为我看上次那个幕后花絮啊，就是他们是在大夏天拍的冬天的戏，然后还要演出那种特别冷的感觉，男主角还要给女主角去披一件衣服。 太坏了。 但是说实话，一聊到这个，我就觉得韩国影视圈这个东西做的就很好。 怎么讲？ 他们顺拍 哦， 他们顺拍就是 按季节走， 他们按季节走，然后按每一集来拍，就是他们第一集就是，其实很多观众包括粉丝 没有，咱们体制不一样。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嘛，我们未来发展也会这样，就是慢慢的。 他们有时候边播边拍， 对， 边播， 然后他们真的是从第一集开始，第一集拍完拍第二集，第二集拍完拍第三集， 因为他们的体制跟咱们体制不一样，因为他们。先拍出来之后给电视台只要放得好 就继续播， 继续拍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他们一星期出一集左右， 也对演员是特别好的，包括对角色啊、剧本啊、接戏啊，这个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经常就是一天之内拍40集、20集、1集，然后可能你这场戏是第一集的，然后下一场戏是20集的，然后第三场戏是40集的，然后拍着拍着就懵了。哎，我现在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对对对，上次还说有两个演员男女主角见面，第一场是个吻戏， 这很尴尬耶。 我们连话都没有说一句呢，怎么？ 不错了，我有一个朋友特别逗，拍戏拍着拍着，他去拍另一个戏了，然后他说那场戏那个戏还挺重要的，让他演一个，其实我跟《伪装者》里面的那个教官 啊。 哦。 然后当时让他去拍《伪装者》的时候，他去了，去了以后第一场戏，你牺牲了。 导演，我这刚收了红包，刚开机你就是拍我牺牲的戏。后来导演琢磨琢磨，啊，不太合适，行了，往后再放几天再拍吧。 哎，我在也不能算是题外话，就是整个的一个拍摄的进度，是怎么个协调呢？是导演的自己的安排，还是说整体的一些协调？制片方 统筹， 哦， 统筹。然后制片方控制着预算，然后控制了所有的那些，成本说到最小。他肯定是往前压压压， 要赶要赶这个时间。 其实为什么呢？顺拍的资那个投资太大了，消耗太大了。 对，是 因为像同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今天拍直播间，那么好，第一集有直播间，第二集有直播间，四十集有直播间，那么好，第一集、第二集用完以后，我们还要继续等到四十集再回来用。 对，而且每一场 这个就涉及到很麻烦， 都要什么布光啊。 所以说到了一个场景之后，他就会集中把整个剧本里面一个场景的戏就全部拍掉，然后就换景，这个我们俗称叫换景换场， 对， 就换掉，就这块就不拍了。因为你想想，你第一集、第二集拍完以后，你啪啪啪拍到四十集，你还要过来，那你其中肯定又要产生费用、租金啊什么的。所以这个顺拍确实是很难。 你像一个剧组，少则怎么也得一两百人吧，多则可能更多， 一两千 人吃马喂的，多少钱呀？ 电影那一两千， 对吧？这费用就老了去了哈。那在拍摄这么多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角色令你们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到现在都难以忘怀的。 有。 咱们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上一部戏《共和国血脉》这部戏，我演石兴国，中国石油，算是第一人吧。他虽然是一个杜撰的角色吧，但是反映当时咱们中国石油第一代工人的形象，因为是中国石油工程第一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之后军人来承担的这个工作，所以当时拍那部戏里面，包括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过王兴喜跳泥浆池，对吧？我们全都是真人，全都真实在线，包括井喷，包括什么就反正很苦，就那部戏就腿也骨折了，然后就大冷天，你像零下，我们当时拍零下16度吧，零下16度跳那个水，跳泥浆水，然后还有那个井喷，反正兄弟们都很辛苦，反正这种角色， 他是演正面人物多一点。像我演的反面人物多一点的情况下，就不存在这些受苦啊。 他活不过第二集， 经常演个特务什么的，是吧？ 因为特务就这样，穿得好啊，吃得好，喝得好的，睡得好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听听吧，那些想要艺考的，包括想当演员的一些朋友们也听听吧。当演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6度，零下16度的河水让你往下跳。你能吗？你敢吗？ 你这不能用替身哦。 对呀、你必须要自己完成。如果你现在打鼓了，我劝你就放弃吧。 对， 是不是？ 就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到了拍戏的这个地方哈，打个太阳伞啊， 对，有吃有喝呀，好多助理呀陪着呀，聊聊天啊， 那是在影视剧里边能看到。 还是那句话，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它是苦中作乐， 确实喜欢。我觉得。在收音机旁的这些弟弟妹妹们，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是想把这条路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们要由内而外，真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行业，真正的喜欢这个行业，我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是说我抱着怀揣着一颗明星梦，我想出名，我想红，我想火，我也支持你们。但是我只能说很难，太难了，而且不要去想着啊，我什么时候出名啊，我什么时候能红啊，我什么时候能火的像谁谁谁一样，哎，他怎么就火了？ 我像王聪似的。 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去抨击和击碎任何人的一个梦想， 对， 我们支持他们，但是一定要，我跟史超老师在这只能谈一谈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跟大家分享分享，但是始终因为现在到这个艺考季了嘛，然后大家都在忙于这个那个考试啊、考学啊，然后还有一点，艺考三试要过了以后，一定要回去好好复习文化课， 这很重要。 而且现在文化课分越来越高了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演员到最后，陈道明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演员到最后拼的不是你的所谓的演技和才华，而是拼的是文化。 对 对， 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 是，哎呀，今天也聊了这么多哈。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正好借我们这期节目，让更多的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王聪，认识史超哈。能够未来在银幕上看到你们更多的非常成功的一些角色。这么着，也借这个机会也为大家介绍一下，2018年或者说更远的时间，我们会在银幕上看到你们什么样的一些角色，什么样的剧目呈现出来呢？ 来吧，史超老师，都可以。 那我先说， 来， 你戏少， 我明天戏 少，因为我明年的话，估计有几部片子吧，一个是电视剧的《平遥人家》， 对， 《平遥人家》，对，《平遥人家》那个也是讲家庭的吧，家庭3代4代人，然后还第二部呢是一个叫电影，叫《牧野大战》。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我在拍着这个叫极客江湖，可能也叫骄阳，可能也叫奋斗吧青春， 这好像是三部戏， 对，这名字可能没定下来到现在没定下来，中间还有什么， 我还蛮期待你现在 忘记了，这是 我还挺期待你现在拍的这个， 对， 烽火连城诀， 对，烽火连城诀，对，还有太多了，忘了，介绍了， 这句话是最重点的。 反正那个也没给我宣传费，就不说了。 来吧，王聪， 可能即将与大家见面，3月份左右吧，3月份或者4月份初会在央一皇的时间，现在初步定可能是在央一皇，叫执行法官，我们称之为在宣传媒介上，大家就管它叫小的人民名义，讲的是真正老百姓民生问题，解决老赖问题，解决赖账不还钱的。讲法官的一些问题，人民名义 能有演是吗？ 我赖账那个。然后呢，可能接下来会播出的就是那个去年在西安拍的，跟张国强、陈小艺老师演的《西京故事》，这个、部戏呢也是我首次挑战反面角色，反一号就演一个渣男凤凰男。这个我觉得我自己都挺期待的。 本色出演， 你不是你觉得他这形象其实太正了，你知道吗？ 对， 有时候演这方面的角色大家不信。 不，生活中什么样就 坏。 原来是这样， 都是本色出演了。 对，然后紧接着就是我刚刚拍完的《共和国血脉》，由万盛华导演导的，然后。这部戏我也是蛮期待的，因为我期待这部戏的原因是因为要跟我去年在上海东方卫视播的《绝密543》有一个对比，因为也是我的一个角色突破吧，因为这两个戏呢都是几乎是一个年代的，相同年代的人物造型包括服装造型其实有点雷同，所以我是想，当时为什么很用心的去创作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想跟那个543有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和不一样，不能说因为装束和服装有点，因为军装就是那一身嘛，你没法改变啊。那个年代都是那套军装，人物性格包括感情脉络什么的都会有很大的区别。然后还有就是在前年拍的了，还没播呢， 很正常，很正常。 前年还有一个民国谍战戏吧，叫《生死迷情》。 那个挺好的，应该 那个他不播你着不着急？ 得嘞啊！刚才我们也简短的了解了一下两位老师王聪和史超，他们在今年甚至是更远的未来呢，即将在银幕上和大家见面的一些作品，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他们的作品，关注他们的表演。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听众，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小听众朋友们， 有梦想的， 对，有梦想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去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而努力。 加油， 好，加油！ 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吧，艺考的考生朋友们，这首歌曲《青春无悔》。只要努力，只要付出，就一定不会后悔。 后悔。 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拜拜， 拜拜。 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如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如是亲爱的，亲爱永远，若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